对，在朝鲜战场上满身遍野都是。 嗯，咱李子华粉满翔喽。啊，来来来，我们坐下谈。 哎，不不不不，怎么能坐着谈？来来，哎，你可不要忘了刚才我们的约定。哎，我是给你请来了。 哦， 那你，哎， 对对对对，刘院长，我想请您跳个舞。 请我跳舞？哎，我不会跳。哎，不行，你能当黄脚丫吗？ 刘院长啊，从来不跳舞。 哎，我们军事顾问团刚才还打了赌，谁要是赢，那就奖给他两瓶茅台酒。这个酒我是喝定了。老同学，一般人情你可以不跳，可他是从朝鲜战场下来的救护模范，很快就要回前线了，这个舞你能不跳吗？哎，来来来， 我怎地不会跳？ 跳得好不好那是个水平问题，跳不跳那可是个态度问题。 为了欢迎我们志愿军音报报告团，也为了让我们顾问同志能活上茅台酒，今天呢我就出一副洋相。哎，不过我是临阵磨枪，你们要先给我来一个单兵教练哦。 哎，院长请。 哎，要请 要请 呀。哎呀，好。哎，你叫啥子名字啊？ 我叫柯月秀。 叫什么字？ 柯月秀。 柯月秀？ 是你就是柯月秀？是啊，你原来是新四军战斗部团的。对， 皖南事变的时候你被俘过。 首长，您怎么知道？你是怎么获救的？我在越狱的时候负了重伤，被游击队救了出来，后来到延安治伤，在那里学了医，毕业以后分到了东北，上了朝鲜战场。 太好了太好了，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。 谁呀？ 我 来接。 哎哎， 我 就 是。哎，老同学啊，这回你要认输了吧？ 哎，就是。 舞池中，赛艳秋也正在教崔宝山崔司令跳交谊舞。 我呀，真是不报的，正准备跳好，踩着你三步就好了。 您呐，确实是一个木包子。您第一次到大湖岗戏院来听我唱戏啊，我就发现您吐的比较渣。 我怎么了？ 这该喝彩的时候不喝彩，不该喝彩的时候啊瞎张。 哎呀，哪有这么多讲究的。 这你就不懂了。啊，这会看戏的看门道，不会看戏的看热闹。啊，您呢，是有身份的人。啊，以后这些小节可都得注意呀。啊， 以后您多指点一点。 其实也很简单。啊，只要看在板眼上就得。哎，我唱一段，您试试。 好啊，等我了，一个等我了。 是这样，带当根儿林根儿啊，苏三里哟，红铜线，将身来在大街前。 好。 曾开业，我心未曾。 好。什么正事？你说。 咱俩的事儿。 咱俩的事儿。咱俩什么事儿了？ 还欺兵英雄呢，到今儿啊还在跟我打游击呀。哎，你到底觉得我怎么样吗？ 好啊，很好啊，您的戏唱的就是好啊。 宝山，现在都解放了，有一些家庭都在重新的改组，难道你就没有想法？ 哎呀，不，这个糟糠之妻不下床，我可没有别的打算了。 那有一些学员把夫人都带来了，那你怎么？ 哦，我那口子粗胳膊笨腿的，还是个小脚，这都上不了台面的。 那这不结了吗？ 哎，还有很多的长处啊。哎，咱不谈这个了，你还是教我跳舞去吧。 老师，你听我说吧，我给你。 哎哎，杨振，哎，杨振， 老崔，